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周二，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终于又上班了很开心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非常想念大家的水水。 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人在想念咱们。纸笔画眉欢迎说了，你俩终于上班了。 今天 阿卓也说了，说珊珊水水早上好。 今天早上看到珊珊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你是哪位这种感觉，对不对？ 就觉得说哎，好面熟。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咱们俩除了是四天没有见面之外，而且在这四天当中咱俩见了很多别的东西。再回来这个工作的环境，再看到对方，就有种陌生的感觉， 就 对不对？ 别的东西这样的比喻到底是有什么东西那么别呀、 因为大家都在出去啊，我们就不在北京，然后都参加了其他的活动，或者是看了其他的风景，这个时候就会忘记旧有的嘛，对不 对, 对、 人都是喜新厌旧的。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游览景色之后的重逢的感觉。那在这里呢，借着这样的机会要提醒大家，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以下这样几种形式来观看我们的广播节目。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那现在呢，我们是有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来关注我们，同时呢，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击关注哦。 点击关注。其实还挺想问一下的，现在在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老朋友，因为现在只有阿卓还有纸笔画杯欢在直播间有看到你们了。然后还问了说再不回来你们的粉丝都要跑光了。哇，我说那也来了，说珊珊是不是回来啦、 回 来 了 呢。 那之所以我们回来也是因为我们想念大家 啊、 心里真的是放不下， 是吗？ 很重。 心里一直都有啦，可是回来就是因为假期结束了。对，我跟水水是去休假了。 你们以为我们想回来吗？怎么可能？ 啊，不管怎么样，还是非常开心，又一次在早间的微微一笑遇到大家。 嗯嗯 ，OK， 那在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日子， 是的， 因为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帅气的解放军。今天其实实际上是要迎来他们的一个庆祝活动。 对， 那今天呢，上午八点到十二点，北京新闻广播联合江西、广东、江苏等全国十五家电台隆重推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特别直播节目《军旗正红》。那通过连线南昌起义纪念馆、广州起义纪念馆、南京渡江战役纪念馆等专家记者现场采访驻守南海三沙岛的边防战士以及退伍老兵，回顾人民解放军九十年来的奋斗历程和光辉业绩，展现全军官兵努力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的实际行动。那同时呢，还将转播在京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实况播出，频率是调频100.6/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再说一遍，是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那北京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的收听。 是的，也希望大家关注了。因为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应该是举办了中国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的沙场阅兵。大家有看的吗？ 对， 好帅气啊， 好帅，有没有？ 在这里是向这支英雄的军队致敬了。 所以你从小会有一种军人情节。 有军旅情节啊？ 有吗？ 其实大家都有军旅情节吧。会很喜欢兵哥哥，或者觉得男生穿上那个帅气的军装就很酷啊，英姿飒爽。对对， 当然有。 包括其实最近我特别风靡的一个那个小 app 小程序，就是做 变军装那个， 对，变军装的那个呀。所以说大家都应该是有军旅情节吧。 有，就感觉就是男子汉气概就出来了，对不对？ 要不要唱一首红歌嘹亮的军歌呢？算了，还是不要了，对不对？抓紧时间进入咱们节目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夏天女生最怕什么？ 晒啊。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不是怕我晒，我还怕别人晒，你知道吗？我前两天有朋友在群里发他出去玩的照片，我就艾他，别人都说哇好美啊，这是哪里？我艾他，我说注意防晒哦。因为他就是没有打伞，没有戴墨镜，还穿了个小背心，很晒。 所以你这几天是去哪儿了？那个地方晒吗？ 我是去延安了。 延安晒吗？ 不晒。 不晒 啊，这两天空气和天气都还不错，然后比北京会稍微的凉爽一些。 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晒太阳的人。 我知道 啊，我超喜欢晒太阳，就 是那张朋友圈的照片，其实我不是很能接受。 真的吗？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我跟水水呢这两天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活动。我是去了延安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我是北京大学创意训练营的营员嘛，然后是我们的毕业典礼、毕业旅行，所以说是去延安上了一堂创业精神的这个延安党课。然后进行了一个旅行的工作，其实我还是挺享受的吧。这个时候呢，我打开了水水的朋友圈，我想知道水水最近在干什么。水水呢？水水呢？水水啊，水水去了一个海岛，参加朋友的婚礼，是不是？ 对， 我先看到一张照片，就是那个新郎是穿了一个红色的龙袍， 类似。 其他的男生朋友穿的是类似上海滩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像那种瞎子阿炳拉二胡的那种感觉，就两个圆圆的那个墨镜，然后一个深蓝色的长袍嘛， 但是很帅气啊， 很防晒，那个、 是的。 虽然我已经要热到要晕厥过去了，但是很防晒那个衣服。 可是呢，再过了一两天，我就发现水水发了另外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配的文字是大海或者是海浪，对不对？ 是海。 是啊，海。就是在翻腾的浪花当中，水水站在浪花里，小腿大概被水淹没。 除了，总之他身上只有一件衣服了，大家猜是什么？很棒，好， 就是一条泳裤。嗯，我就为这一刻准备了很久。哎，就是我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我在努力的健身，对不对？ 嗯， 就这种展示性的时候，你居然就不鼓励我，也不赞赏我，你居然说你不习惯。 我当然不习惯了，你平时都是穿着衣服来的呀，大家都会不习惯的，好吗？ 你知道我在海边的时候会涂那个助晒油。 哇，你是就是想 晒 黑是吧？ 我就是想晒黑，但我就是晒不黑。 嗯， 因为我已经够黑了，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程度很难再进一步了。 其实你不够黑哎，你还是蛮白的。你把你那个袖边给我掀起来，我看看。 嗯，你看，这就是比较白的 啊。对对对对，还是能有那个明显的差别的。 对， 就是大臂比较白，小臂比较黑。都是两截的。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第一条新闻当中。 第一条什么呀？先稍等一下。首先阿卓说了，说就这个话只能自己说，别人说就不是很开心了。他说感觉你们俩这次回来都黑了一点儿。有吗？是我们那个摄像头的问题啦。我们家这个摄像头就是特别容易显黑。你看这个近景啊，近景你先看水深是吧？跟以前一样吧。你看 我觉得我是真的 今天还过白呢。 但是阿卓，我觉得你的眼神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点诧异。你看这个灯光把山山都已经打得白成啥样了。哦，但是从这个远景上来说的话，我们俩确实变黑了耶。 远景来看，你还记得左美黑着的对比图吗？其实远景大家如果发现的话，发现我们这个背景是白色的，这个时候前面的人就会有点逆光的感觉，就会有点显黑，我们会调整一下的，好不好？我们待会儿请导播老师帮把这个远景镜头推进一点。 感觉你这两个小时都不想再说话了是吗？麻烦推一下音乐，一会儿空播了。所以你很介意晒黑这件事情对不对？吴珊珊，你很介意吗？OK， 那接下来呢，在珊珊就是耍小脾气的时候，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防晒黑的一个利器，叫做 Shade。那它是一个设计公司推出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躺在海滩上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小帐篷给它支起来，然后呢就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脸部给它挡住。 对，这其实是适用于什么呢？很多人想去海滩上晒太阳，可是呢又觉得脸晒了好像不是很好，一个就是脸没有必要那么黑，你知道吧，就是心也没有必要，你知道吗，云水。第二个是呢，就是脸晒黑了你再去弄回来还是挺难的，你知道吗？其实好像脸上的皮肤晒黑了就蛮难变白回来。 是的是的。 所以很多人就很想比如说即使晒着太阳也会遮住脸嘛。有的时候可能是会拿本书，或者是书有点太沉了，拿个折页打开然后挡在脸上。 对， 有的时候用其他的方法。可是这个神器我觉得看了之后绝对就是又好笑又好用。 对， 好用呢是因为它的确能够防晒，好笑呢是大家自己看吧，好不好？ 大家 给大家准备了图片。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话不会造成你的脸和你的身体是两个颜色吗？ 咱们大家讨论一下，先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呢。 好， 现在在海滩上是躺着一个比基尼美女。 对， 但是她的头呢是枕在了一个小小的垫子上面，这个垫子的两端开始延伸起了一个像彩虹一样的这种罩子。 对， 哎，严严实实的把脸遮了起来。包括还有其他的应用方法啊。这位呢是另外一位在海滩晒太阳的帅哥，他首先呢是采用同样的道具把自己的头埋在了这个彩虹一样的罩子里面。 对， 他旁边还弄了一个同样的罩子，里面罩的是什么呢？是他的水和啤酒。水和啤酒在海滩上很容易晒热啊。 是啊，但是为什么不把它扔到海里呢？ 因为就还要拿喝，我要躺着。 对， 我如果随口喝一口的话，我还要站起来去海里拿吗？难道？ 为什么我觉得？ 海是你家，对呀。 为什么我觉得你去了一趟延安回来以后变得好凶？ 因为你说我变黑了，再也不是朋友。 那大家可以猜一猜，就是这个小帐篷的售价大概在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 你觉得多少钱以内你可以买？ 100左右。 再见。 哇，很贵吗？ 对啊，它的售价是50澳元。哎， 50澳元大概是多少啊？1澳元是多少来着？ 还是6吧？ 差不多是吗？ 两百多三百块钱，这样一个小帐篷，我们自己织好了。其实 可是它其实功能非常的丰富，你看它比如说是有这样的除了用帆布制成的罩子和泡棉枕构成的这个本体之外呢，还推出了配套的沙滩设备，譬如说为电子设备充电的太阳能板、USB 风扇、然后有六个饮料味的托盘，以及放在枕头夹层当中的冰袋等等等等。 对， 可是 加起来 不是加起来，我觉得 不是加起来、 对， 它的这个50澳元的售价 就是这个罩子， 然后其他你还要单买。 可是怎么织起来呢？怎么自己织呢？ 你就织在放在那儿，然后把头放进去就可以了。 用什么织啊？ 它应该就是一个帐篷的设计，你看它底下肯定很重，你有看到吗？ 对， 然后你睡的那个枕头， 你如果不花钱的话，你是没有这个织的东西的，然后去哪儿买呢？ 就是在链接上买吧，他说了呀， 还是50澳元啊？ 对，所以你买吗？ 不是，刚才逻辑是什么？然后50澳元嫌贵，然后你说我们自己织好了，然后你怎么自己织呢？然后买。 就是我刚刚在想，就是它这个形状看起来和婴儿车的那个还蛮像的。有没有 一个婴儿车？ 对，然后你就把婴儿车那个下来，然后把它上到一个重一点的东西上来，然后 这样好不好？ 支起来， 或者是呢，从现在开始物色身边的朋友有婴儿的那种，然后默默的等他的孩子长大，然后借他的婴儿车，好不好？这样一分钱就不花，只是多晒两年而已。OK 吗？这个你可以接受吗？ Okay, 我可以接受，这个我可以接受。 本来你就爱晒嘛。 对，我很爱晒，我基本上就是每一次觉得自己在海边晒太阳的时候，就像一只乳猪。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助晒油涂的就全身光蹭蹭的，亮蹭蹭的， 然后觉得自己要熟了，是不是？ 对，但是很舒服那种感觉。 有没有香香的 椰子味道？ 有没有闻到烤乳猪的香味？ 有。很饿。 刚才朱古力豆说了，来吧，我有婴儿车。哎，这是我同学，昨天还和我一起搭档主持来着。特别好，他是做那个表的，他们家表叫海鸥，然后那个表是军表，就是报时会很准的那种，然后一般情况下的价格在几千到几万是不等的，然后有一个特别纪念版，售价1980嘛，然后我们班有81个人，他赞助了100块， 哇， 大气吧， 厉害，大气。 在节目里感谢了，谢谢朱古力豆。 对，其实我们节目呢，就是除了两个主持人之外，其实我们有非常厉害的编导团队。我们节目的其实整个的这个团队的人数也并不算多的，可能大概在10个人左右，只有10个哟，10个人。 你好歹， 你好歹知道现在的市场价嘛，对不对？ 自己说完尴不尴尬？尴不尴尬？是不是？ 现在我讲话找到了一个逻辑， 什么逻辑？ 就是无论话说的再尬再尴尬，先扔出去再说。 好，先扔出去， 对不对？ 但是能不能等下次我介绍你们认识之后再扔出去？这只要认识了就不好意思说了，对吧？ 但是在我的心里，我觉得我已经认识你很久了呀，朱古力豆。 对，他改天来做客吧，他就在东直门办公，离咱们很近。 OK， 好， 好吧。来看下一条好奇头条号的资讯，在这之前呢，还是要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了，如果你喜欢晒太阳吗？首先，然后等你去海滩的时候，如果不想把脸晒黑，你会考虑买个类似这种的防晒的神器吗？ 前提是300块钱是这样的一个小帐篷。 没有前提，就是不要钱，现在只需要你付快递费，你愿意要吗？ 我愿意。 我没问你。 我愿意。 不要钱的你都要。快递费8000。 快递费8000的话要考虑一下， 有什么好考虑的？抓紧时间了。下一条。 OK， 那下一条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幼儿园。其实日本是一个经常经历就是地质灾害的国家嘛。 是的。 就是在日本像地震这样的灾害在他们生活当中其实并不是一件难遇的事情。那往往地震之后就会出现一些就是房屋的倒塌或者是一些就房屋的损坏。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位于日本宫城县南三路町的朝日幼儿园或者朝日幼儿园吧，那它是在2011年的， 应该是朝日幼儿园吧，和朝日啤酒应该是没有，是不是 联想是吗？然后在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当中，它是被毁了，那是被一个叫做手冢贵琴的 建筑师 进行了改造。那这样的一个幼儿园改造之后，其实实际上这个 怎么说呢，这个建筑师简单来说就是会利用这个幼儿园本身的一些就是 地形特点， 地形特点，然后结合这个幼儿园还剩下什么， 嗯， 然后在剩下的这个上面呢，那来进行一个改造。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片好不好。 是的，其实呢，如果大家细心的话就会发现咱们第一时段选的这些资讯呢都跟设计两个字有关。 对， 有的时候你的生活就是需要好好的去构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性出现，我觉得那个空间会带给你不同的灵感。 没错， 来看一下这个有趣的幼儿园长什么样子呢。哎，这是这个幼儿园的外观嘛、最开始的时候长这个样子。 对、然后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建筑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是没有使用一颗钉子的。 哇、哦、 它是完全凭借木头相互的嵌合， 嗯， 然后得以成型。而且它其实实际上还发挥了当地的优势，能够让这些孩子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自然。 嗯， 其实在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北欧，他们对于小孩接触自然是有自己的一套就是生活的哲学的。 嗯， 就比如说在挪威有一句古话叫，就有一句就是谚语叫做没有坏的天气，只有不适合的衣服。所以在这个幼儿园当中，大家是可以更加近的去接触自然。因为其实实际上这个幼儿园它整个的这个建筑的特点有很多就是细节了，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其实我就有一点我特别感兴趣，你刚才也说了嘛，完全没有钉子，全是木头的。 对， 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这个幼儿园的园长所居住的这个大熊寺附近，很多古树都死了，其中不乏有树龄约300年的巨大古树。他就由此想到利用这些已经坏死的木桶来建造幼儿园，既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自然友好的环境。这些古树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如果像这样的你怀抱一人抱都抱不过来，可能需要两人抱的大树，然后巨高的参天古树死掉的话，还是要应该用起来。 对，而且他其实实际上也说到了不用钉子然后让它嵌合的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旧房子和新房子的这个就是物料它可以对接起来。所以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以旧建新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幼儿园真正感动我的是他真正的考虑到了小孩子他在玩什么。 对，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现在的很多设计就是好看是好看，但你总觉得在这样的一些切割的直线啊，或者一些非常弯弯绕绕的曲线的背后，没有一个人的互动。 是， 你知道吗？ 人和自然的互动，人和这个建筑的互动，人和这个建筑展示的内容的互动。 对，所以其实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就是请一个比如说建筑设计师或者什么的，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样的建筑才是和人真正在互动的。 好的，咱们直播间有吗？不管怎么样，看到直播间里来福来了，说又见山山水水，欢迎来福。好开心，我看到你了。刚才水水也说了，说这个幼儿园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充分考虑了孩子和人和自然互动的这样的需求。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它的地势有些小小的特点啊，它有一个山坡这样的形状。当时在扩建这个幼儿园的时候，设计师也做了很多的考量，最后他们是就把这个斜坡修复了，而且用木结构做支撑，还在斜坡上面架起了教室。特别有意思的是呢，被修复之后的斜坡变成了一个很规整的倾斜的操场，位于整个建筑的下方，成为了孩子们自在玩耍的游乐场。就原来受限的这个地形条件，反而成了整个游乐园幼儿园最具魅力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建筑之间有高低差，可以直接看一下，大家能够更加直接的感受这个幼儿园的特点。它在下面可以看到吗？这样一个木质结构的幼儿园底下有个斜坡类的东西，隐约可以看到。仔细看的话呢，是长这样的，相当于地下一层有一个斜坡，然后小孩可以在上面爬坡呀，然后追赶啊之类的， 滚来滚去呀、 滚来滚去。 所以我们节目里经常分享一些小学和幼儿园，真的很让我想就是回去再读个小学幼儿园什么的。我觉得这幼儿园应该举办一些就是什么成年人体验活动，对吧？ 哎，好主意耶。 是啊，我总觉得现在很多幼儿园都应该举办一些成年人体验活动。 如果在这个幼儿园体验的话，你会希望做什么事情呢？从这个草坪上滚下来吗？ 然后排排坐吃果果。 你要相信我，你大概滚可能3秒钟，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蠢。 我们就要设计一个语境，让大家都不要觉得自己蠢了。你说如果我们在北京去找一个幼儿园，然后比如说像沃特淡蓝色的幼儿园， 沃特淡蓝色还有给我发微博私信，他说你们俩去干嘛？ 都好几天了都看不着你们俩。 哎，卧室淡蓝色，如果我们是去你的幼儿园，然后比如说我们集合一下直播间一些在北京的朋友，然后搞一个幼儿园成年人体验日，你觉得是一个好主意吗？然后就可以让你们幼儿园老师教一下我们现在幼儿园的人都就小朋友们都在学什么。珊珊，你觉得这是个 idea 吗？好的 idea 吗？ 我觉得还不错啦。 所以我们试一试好了。 没有听出来还不错，就是还有心存疑虑的意思吗？就是你这个人的情商有这么低吗？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从你变黑以后，对我的回应就还蛮不积极的。好的，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就是。好奇头条号当中的最后一条的信息，那就是洛克菲勒大学，他们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学啊，出了24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那最近呢，他们的新的视觉形象是重新的出炉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信息。我们首先来看一张图片。好，来珊珊，我们看一张图片。珊珊，请你停止画眉毛，我们看一张图片。画眉毛并不会让你显得更白哦。OK， 那我继续跟大家说啊，在洛克菲勒资助或建立的学院中间，一所名为洛克菲勒大学的医学院在1901年是创立了。那100多年间呢，是出了24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那最近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的设计公司是为这个医学院设计了一套的视觉表达的系统。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系统，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我觉得你真的很白。 看什么图片？有多白？ 就像白雪公主一样。 那刚才说我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刚有人说你黑吗？ 有你。 谁啊？ 你。 我吗？ 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人眼睛有问题。好。 脑子呢？ 脑子也有问题。 好的。 好吧。 精神呢？ 精神都有问题。只要说你黑的人就是有问题。 好。 你不要问他哪有问题。 不是说我黑的人就是有问题，就是你。 啊，就只有我有问题是吗 ？Only you。那你看到哪儿了呀？ 看到洛克菲勒大学的这个视觉系统。 是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设计，对不对？ 对。然后其实实际上这个介绍确实是有点复杂，因为大家知道平面设计总会从什么字体呀、色系呀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讲的那么复杂。大家需要知道的是，你想一个出了24个诺贝尔获奖者的医学院，然后有这样的一套五彩的，然后特别可爱或可爱或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系统，真的是一件我觉得我们内地的高校很值得学习的一件事情。 如果课本都是这个样子的话，毕业的时候根本不舍得卖掉。哎， 我觉得是。 就很像一本买来的画册啊。 对， 对， 对， 而且你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学院里面是受到了一种审美的熏陶的，对不对？ 对，是的， 很重要。然后洛克菲勒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的整个的这个视觉系统，其实实际上你看他有解释，他说为了说明科学研究的丰富性，我们决定创造具有视觉张力的出版物。所以其实实际上是将克制优雅的黑白艺术与丰富多彩的微观世界放在一起，然后展现了包括无尽实验的科学研究世界，而且去庆祝那些过去的科学发现。所以真的是挺厉害的一套视觉系统，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早上看到这样的三个设计，可以支起来晒脸的小鹏鹏，然后为出了二十 小鹏鹏。贵州人真的很爱说碟子。是凡凡。小鹏鹏。 小鹏鹏。然后这个出了24个诺贝尔获奖者的洛克菲勒大学的小册册。以及 幼儿园那个小泼泼，是不是？ 对。那这三个小设计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音乐。回来， 等会儿先跟大家互动一下，因为看到了一些朋友进来了。刚才呢王呢说了，感觉这个直播间好 free 啊。但是天哥以后我就不念你的这个留言了，因为我觉得我感受到了一些小小的伤害。他说了天哥爱喝大爽汤。虽然我觉得王爽是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但是我觉得这样对其他的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来说呢，可以选择性的忽略了。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好好不好。 祝你幸福。 你祝你身体好，好不好？ 来吧，送大家一首曹方的《风吹过的夏天》，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一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从我们的整点报时回来，就看到天哥一脸的谄媚。 不重要，根本看不到。 连喊珊珊女生好多声， 嗯，我看不到一个男生，他的那个账号叫做我爱别人，然后说我爱你，你会相信这种鬼话吗？对不对？ 我发现 毕竟珊姐是有社会经验的人，是不是啊？要把爱留给真正爱自己的人了。 发现你从延安回来以后，真的火气爆炸了很多。 没有火气啊，你对这个世界要有态度，对不对？要有边界，要不然就会有像你这样黑心的人来欺负我。 我觉得就是我明明看到的是一个欺负全世界的人，然后在这边说被欺负。 谁欺负全世界了？我多么柔弱呀，你不觉得有保护欲吗？ 没有哎。 没有是吧？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中波927，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嗯，要提醒大家了，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哈，大家如果听的话呢，就可以用 FM 982或者是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看一看直播间里的主播到底长什么样子，或者是看到我们给你们准备的一些图片啊、视频啊这样的素材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北京时间的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观看的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互动。 嗯，所以大家要和我们多聊天，因为这是一个夏天嘛，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去缓解夏日的焦躁。 嗯，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关于夏天的问题。 你不翻滚朋友圈了？ 要翻滚朋友圈，我是说给大家提醒一下，今天 的 话题是 好的 如何去消除夏日的焦躁嘛。 是的是的是的，我可能就是一个夏日极其焦躁的人吧。 我感受到了你夏日的有一点焦躁。还挺害怕的， 没事了。来吧，抓紧时间进入我们节目的第20段。 翻滚朋友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翻滚朋友圈。今天在翻滚朋友圈当中，第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其实实际上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导演。嗯、我想先说这一条。嗯，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过我的节，就是在我的电影榜单的 必看榜单的 top ten， 就是前十部当中、嗯，虽然我已经在这 top ten 推荐了至少有30部电影，但是大家会发现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都是我在节目当中非常非常强。也推荐过的。嗯，那今天呢是看到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为了纪念杨德昌逝世10周年，那在台湾他的电影《一一》是要正式的第一次上映了。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惊讶，说这样一部伟大而且优秀的电影，为什么要在这个导演逝世之后，而且是在这部电影拍完了17年之后才上映、嗯、那当然了，在其中是有很多的，不管是杨德昌不满意当时台湾的整个的发行环境，还是说当时的这个版权的问题，种种的原因让这样一部被评为本世纪最优秀的全球的25部电影之一的《一一》在今年可以在台湾上映，让大家在大荧幕上看到这样一部电影了。 嗯，我还是蛮期待看这个全球最优秀的25部电影的这个榜单的，而且我觉得杨德昌老师的这部《一一》呢，能进入这个榜单，一定说明它具有一个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主题。 对，因为在这部榜单当中，其实实际上是今年6月份《纽约时报》首席影评人公布了本世纪的最优秀的25部电影的影单。那这样一个影单，其实实际上是比较有个人的情怀和因素的嘛。嗯，因为他是其实是《纽约时报》首席影评人这样的一群人或者是一个人。嗯，那他其中呢有4部亚洲电影是入围。分别是侯孝贤的《最好的时光》，就是张震和舒淇的那一部，然后宫崎骏的《千与千寻》，就是那个爸爸妈妈不可以再吃了哟，再吃会变成猪的那一部，然后贾樟柯的《天注定》是一部几段故事加起来的一个比较蒙太奇的，然后以及杨德昌的《一一》。 是的，《一一》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是让杨德昌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的作品。一一，但是它的那个时长很长，对吗？ 3个小时， 偏长一些，是记录了现代台湾家庭的生活，拥有一部伟大小说的分量和深度。 对，但比起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个《气氛》。 对， 就是那个720个小时的那个， 真的是这好短啊，怎么才3个小时、啊？ 但是你真的要看哦，珊珊。这部电影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的， 那这样 可以一起看吗？ 可以一起看啊。 那就一起看吧。 那在这部电影，其实实际上杨德昌已经离开我们了，离开我们10年，他是07年的时候去世 的。 那这部电影当中，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简阳阳那个婆婆，然后怎么婆婆？ 可以再分享一遍吗？我记得好像很可爱的一个情节，可是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很可爱的一个情节了，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了，在最后的那个情节。然后今天想给大家说的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可以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好不好？因为实在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电影。而且杨德昌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特别的导演。因为在他几十年的这个从影的生涯当中，其实他只拍过1/4部影片哦。然后他那个1/4还是因为他那个分成了4部曲， 4部曲是没有拍完，是吧？ 对，然后他拍完第1部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其实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低产的电影人。 感觉好可惜啊，有一种天妒英才的感觉，他有很多想表达的故事没有说完。 对，但是他留下的《一一》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两部电影就足以成为经典了。 好吧，这种英雄还是希望他能多活一些岁月啦。 当然了，其实拼到最后还是有一个很 活得久 很厉害的，就是要活得久了，对不对？你看画家，就是活得久的画家和活得不久的画家真的差别蛮大的。你想，如果梵高能够活到50、60岁，那他的作品肯定就不会这么贵了。就会多一些，对不对？ 或者是梵高可以活着看到自己的作品被世人认可，也有可能，是不是？ 对。然后你想齐白石齐老，他如果活不了那么久，确实也是没有办法产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因为他开始就晚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他开始就晚。 他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个我们问一下谢尚进好不好？ 好嘞，回头等谢尚进来的时候一起跟他聊。 OK。那刚刚是给大家分享了这个电影，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一个 其实《一》这部电影我还蛮想知道更多的。 依依这部电影，它其实实际上是杨德昌的电影，就是它没有高潮。它一般来说都是平平淡淡的，以几家人的线索给你叙述一下。然后它讲的其实就是台湾的一个大的家庭，然后几条分的支线。然后呢，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在里面是不是有个叫做杨洋的小男孩，其实是主角？ 简杨洋。 就是叫杨洋的这个小男孩是主角，对不对？ 这个小男孩其实不是主角，而是其中穿插的，就大家都分析是杨德昌本人 的童年 的 这个影射。 因为他一直是拿着照相机，然后去拍这个世界，然后经常讲出一些非常有哲理性的话来。 我跟你们讲，我觉得小孩子特别特别厉害， 很厉害的。 你知道我昨天我家里有个妹妹过来了，然后她就想坐那个成人的大椅子，我们出去吃饭。这个时候呢，餐厅的服务生给她带来了一个那个，宝宝椅。然后我们就说，宝贝，你坐宝宝椅好不好？大概三岁。然后她看着宝宝椅说，太勉强。我心想，你才三岁，两岁十个月，勉强什么要坐宝宝椅？我就把她抱上去了。但是你知道，有时候那个孩子的表达方式，你就会。有时候很诧异，他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比较成人才会说出来的话，对不对？ 你知道吗，我一直都记得有一幕是我就是表姐、就是我表姐夫，然后呢在教训他，当他女儿当时其实才三四岁吧，然后他女儿就是把我的那个书啊画的就是乱七八糟的，然后他爸爸就拿着书要准备就是要教训他，就跟他说，杜杜，你知道吗，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然后我就看我就是这个小侄女，然后嘟囔着嘴，然后过了两秒抬起头跟他爸爸说，爸爸，其实我想告诉你，我的忍耐也是有极限的。 我觉得好像小孩就是特别明显的有样学样， 对， 照葫芦画瓢，所以说跟他说什么话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一下，对不对？ 对啊， 小鹏真的是创造的天才， 真的是创造的 天才。其实在这部《依依》这部电影当中，这个简洋洋也是这样，虽然他很稚嫩很可爱，可是他会经常说出一些非常简单而深刻的台词。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这是简洋洋对吧？ 对， 拿着照相机到处跟着别人的后脑勺去拍摄整个世界，可是经常会说出一些让我们发人深省的话。 对，而且就是简洋洋经常会说出一些很有趣的话，就比如说他跟他爸爸说什么，拍东西看啊，他说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前面就看不到后面，这样不就是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是不是非常哲理？ 对， 就比如说像我就挺想就看自己的后脑勺的，但我又看不见。 我帮你拍啊， 就是你不通过就是外界来说的话是看不见的，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这样一部电影真的要去看了。而且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依依她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传奇的电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她不着急。就是我发现现在电影院的电影都好着急啊，就是恨不得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要给你推一个高潮，然后就给你推一个情节， 一定有那个节奏套路的节奏。 对，就是让你觉得你如果一下子没有被吸引自己的话就会睡着的感觉。那你看依依肯定会睡着，因为依依从一开始到最后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起伏的地方，他就淡淡的给你讲了一个家族的故事。 好，等我过三年心平气和一些就看好不好？ 你知道吗，我看完依依的时候整个人泪流满面，就因为他是以简洋洋的那段话结束的。 什么话大概你还记得吗？ 就是婆婆，就是她婆婆死了嘛，然后说婆婆你肯定去了很远的地方，然后她就说，其实我一直都很听话，然后我想跟你说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不用跟你说，因为你总觉得说你已经知道了。然后她说其实我很想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去知道很多不知道的事情，然后回来再讲给你听。然后她说婆婆你知道吗，她说我那个一岁的那个就是小侄子，然后就小表弟出生了，然后你总说你变老了，然后她说其实我觉得我也老了，八岁的一个小男孩，是吧，就是很感动的一段话， 还蛮感人的。 杨德昌就是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去触碰你的灵魂。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也很好看哦，张震小鲜肉的时候演的， 和舒淇。 没有舒淇 哦，这个不是舒淇。 最好的时光是舒淇， 最好的时光是和舒淇。好吧，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去看一下依依这部电影啦。来吧，谢谢杨仔爱吃小山包。杨仔我爱你哦，杨仔你是最帅的，杨仔你怎么这么可爱呀，今天一天哟你心情都变好了呢，天哥 谢谢朱古力豆啊，朱古力豆说我是去了一个假的延安嘛，咱们全班十个队，然后重走120公里的长征路。 嗯， 你走了吗？为什么我回来之后没有发现明显的晒黑？因为我本来就够黑嘛。他的意思就是我晒黑了呗，我是明显的晒黑了呗。 你没有啊？ 我跟你有进步。 对呀、啊，没有晒黑。朱古力豆，你怎么你哪只眼睛看到珊珊晒黑了？对不对？珊珊如果晒黑的话，他就不说话；他再说话，就说明没有晒黑，对不对？所以你晒黑了吗？请问？ 你跟我道歉。 我为什么要给你道歉啊？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哪儿呢？OK， 嗯，还有什么互动？那就是你要和大家说的。 没有了。嗯，今天不能提“黑”这个字，杨仔说，或者是一切深色系的字眼。 什么 咖啡色、 什么深蓝啊、 棕色啊都不行。今天这个节目里就是 亮，就是要亮，对不对？就是要发光， 白里透红、嗯、粉粉的，我也可以接受。 对，嗯，就是浅色系嘛，对不对？ 不是， 你看我今天裤子穿的这么浅，就是为了配合你。我跟你说，真的。 我跟你说， 你看， 我跟你说，嗯，我跟你说，咱们节目这个摄像头啊， 我跟你说，我的凉鞋就不行。你看，我的凉鞋就是深棕。 你把鞋给我脱了。你听我说， 深棕，嗯， 就是我其实一直非常非常的无奈，就我一直说自己白，说自己白，然后说自己没有晒黑，然后当我看到咱们这个全景镜头的时候，我真的也是没有任何立场，你知道吗？真的是太黑了，连导，求你调一下好不好？我们试一试。 但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灯光的问题了， 好像是， 对不对？因为你回到你单个的镜头，你就没有这么黑，对不对？ 对， 就蛮白 的。单个镜头摆 的 有点太过分了，我觉得。过犹不及，嗯，好吧，不管怎么样呢，谢谢阿卓出来顶我啦。阿卓说超级白的珊珊，嗯，大家还是要就实事求是一些，我不怪大家， 嗯。OK，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啦，就是最近不是炒的就很火的，在苹果社区那边的有一个葛雨露吗？就是一个在艺术院校读书的一个大学生，然后呢之前在3年前就是把自己的一个名字然后命名了这条路，然后立了一个路牌， 嗯， 然后大家就误以为这条路就叫葛雨路。 是的， 嗯，然后后来呢就是被这个政府的相关的这个管理的部门发现， 嗯， 然后呢就把这个牌子呢给它拆除了， 嗯， 然后呢重新的呢给这条路取了一个名字， 嗯，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激起的一个讨论是说北京有多少的路是无名路， 嗯， 就是还没有给人家路起名字的， 嗯， 嗯，然后就是葛雨路这件事情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啼笑皆非，因为在就之前的这2-3年当中，大家都误以为这条路叫葛雨路， 而且 所以叫葛雨路的人叫的越来越多，大家都默认为它是葛雨路。 导航软件甚至是收录了这条路，叫做葛雨路。 对， 前方100米左转进入葛雨路之类的，嗯， 就是李小璐。就类似啊， 嗯， 就是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条路嘛， 嗯， 然后现在就是大家都发起了去寻找北京又到底有多少条无名路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然后也是希望北京的路能够真正的每一条路都有自己的名字。 嗯， 其实你的家乡就是那些路会有一些就是 我的家在黄土高坡，哎，我很想唱歌，你知道吗？今天， 哎，那个静瑜昨天还给我发出邀请，他说你和珊珊要不要来参加我们挑战新歌声呢？然后我答应了，我答应了，我跟他 一起来吗？ 我跟他说，我说等我稍微练一练，然后我心里面默认的其实是我们俩一起去， 嗯， 因为我们俩一起去的话，还可以相互的稍微就是缓解一下尴尬，要是自己去的话，挺尴尬的，我觉得。 好。 好不好？ 嗯嗯，好， 我们立一个 flag， 那我们就9月份的时候去参加一期挑战新歌声。嗯，大家想听我们唱什么？ 嗯， 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们，能不能和我告诉一下，我和珊珊，你们想听我们唱什么呢？ 好的。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其实我跟水水9月份的时候会去我们台的另外一档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 对， 去参加唱歌比赛。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杨仔爱吃小山包，我的心机在哪里？ 嗯。杨仔说明知道珊珊唱歌什么呀，谁唱歌总跑调了， 我是可以控制的。然后他说水水好心机，就拉着我去给你垫背呗，你先练练，然后你练到九月，然后拉我去给你垫背。 杨仔，你实事求是的说，我和珊珊唱歌谁给谁垫背啊？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其实你唱歌挺好听的呀，我觉得。 我唱歌好听吗？ 还不错啊。 你的情商真的很高哎，吴珊珊。 不是，我真的觉得你唱歌还不错哎。 真的吗？不错在哪儿？ 是不是因为咱俩都唱得太差了，就觉得对方都还唱的，是个人都唱的还行。 没事了，我觉得静瑜，我们这个 flag 立下来了，如果你正在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是一定会去参加你的节目的。 杨仔， 好不好？ 杨仔，请你重新考虑一下你的言辞。但是我让那你说了，说真的，说水水唱歌还不错。哎， 真的吗？感谢大家的鼓励。 来吧，你再唱两句吧。你知道为什么很想唱歌吗？我们昨天不是北创营四期班全国毕业典礼吗？然后毕业的时候是前天啦，我昨天回来的，对吧？毕业典礼的时候，大家做了一个毕业晚会，那个毕业晚会大家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准备，结果可以媲美春晚，真的。特别的完整，整个晚会，然后有那种特别正常的，比较正常的节目，又比较搞笑的这种节目，媲美春晚，对不对？可是呢，大家最后就是意犹未尽，就很想唱歌哦，都有啥你也不懂之间的这种感情。 没关系了，好，那我们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你想唱什么呀？你想唱歌吗？最近 想唱歌。 你在普吉岛有唱歌吗？ 有。 唱了什么呀？ 就是哼着。 为什么在普吉岛要唱歌啊？ 就是因为结婚什么的嘛，然后在海边玩什么的，就爱唱一唱歌啊什么的。吼叫吼叫 是怎么唱的？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沙滩。 请先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梦里外的我，只剩无力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黑不了眼睛。 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听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悲泣到天明。写封信给我，就当最后约定。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 为什么你降了有大概八个 key？ 我是你的调啊，我是你的 key 啊。 啊，是吗？我的 key 有这么低吗？我以为我已经就很高了呀。就是 这个，我接着你的唱的呀。要按原版的话，咱俩会累死吧，一大早、啊。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找到我的 key 在哪里吧？你有找到吗？ 我有啊。 我觉得你真的比我低了两个 key， 起码至少。 我觉得是一个 key 啊。 你懂音乐学吗？ 那好，你告诉我一个 key 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懂啊。所以我就问你懂不懂啊。 我懂啊，我没有比你低 key， 是同一个 key， 好吧。反正就先确定你不懂，就可以自己随便瞎说了嘛。 对啊，但是哎，无所谓了。 原版很高哎，原版你能唱一句吗？ 杨仔说你的 key 没有问题。 对啊。 所以杨仔肯定也不懂音乐学。Verona 说Verona 说水水欲言又止，就怕被珊珊怼，还是缩回去了。没错， 不是，他是说他自己欲言又止，又怕珊珊怼，还是缩回去了。 怂， 那这样你怼吧，没事儿，好不好？我保证不怼你，我还是很爱 Verona 的。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没有明目张胆的不这。 朱古力道说你们俩给我的手机直接唱断网。 水水的歌唱的不错。 最重要的是词儿都不错。然后 Verona 说琴键上的一个键就是一个 key。 所以连升六个 key 好像没有很难，是不是？ 就是升一个 key 应该就是要一条命吧。对我来说。 你来升一个试试，你随便升。 听， 好喜欢这个环节。一起调我就说好喜欢这一趴， 起猛了。 太猛了一点，是需要你升一个 key， 不是十个 key 好吗？ 我觉得感觉手就在钢琴上滑动了那么一下，不是说点点的一点点。 人家滑都是听听，然后 直接收音可以是这样听，哎，怎么跑那么远是不是？好了啦，改天还是好好跟大家唱歌行不行？我唱歌真走掉了吗？刚才大多数还是没有走的吧？ 我觉得大多数还是走了的吧。 真的吗？ 嗯，我觉得主要是 key 不对了。 海哭的声音，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北极到天明，没有走掉啊。 你把名字来一遍，悲泣到天明。你好好的唱悲泣到天明这五个字好不好？ 好、嗯、那好，那我得从头捋。谢谢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 你唱这五个字为什么一定要从头捋到这儿呢？你为什么不能直接从上一句捋呢？ 上句什么呀？上句是什么呀？ 刚刚让你重复的是什么来着？ 听， 嗯，海哭的声音， 海哭的声音、 哦、 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悲泣到天明。 明明，我总觉得你这个 悲泣到天明 不太满， 不太满、 嗯、就是我觉得还可能就是整个的这个。 我跟你讲，咱俩去上挑战新歌声一定很 你看，朱古力豆都说了，说珊珊你要自信一点，你不可能走掉的，因为雕根本都追不上你。 烦人。 然后杨仔点歌了，说你想他想听。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憔悴，习惯了所有罪，又拼命挽回，是这样吧？ 嗯、 因为我平时唱的你把我灌醉社会版本的。 你把我灌醉。嗯，你让我流泪，是这样吗？ 是啊。 然后最后呢？最后那句 什么？爱的时候不会， 爱的时候不会，哒哒哒哒 哒哒。 哎，我在想，为什么自从就是我说我要去参加就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早间资讯类的节目也变成了我们两个在这飙歌啊？ 嗯。 好，那既然都还剩只有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了， 嗯， 可以给大家最后一个机会，再点一首歌。 我说那说了说好爱自己改词儿，这不是我爱自己改，是我们就真的记不住，你知道吗？我跟水水最开始的时候只要唱到第二句就变成哒哒哒，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 哒哒哒 哒哒哒哒，好歹现在能大概记住一些了。 对啊，大家要包容好不好？ 好，杨仔点的青藏高原。是谁什么来着？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来来，搜个词，搜个词，搜个词！你把青藏高原歌词给我发上来，说唱就唱，谁怕谁呀、啊？真的是，咱起低一点好不好？ 其实他就是想听最后一句，对不对？ 嗯，咱们这样吧，两分钟时间，咱们唱不到最后一句。 刚刚，嗨，大家一起唱。 嗯嗯，青藏高原歌词。 Okay, 嗯。什么远古的呼唤？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真的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对啊， 来，第一句亚拉索先起啊， 亚拉索， 亚拉索，哎呀，嘿， 我觉得起的不对了，这亚拉索就是后面的了，不是这儿的。 刚开始就一个亚拉索，而很高的亚拉索。 好，嗯，来，起，走，走啊， 起啊，你 走啊。 说走咱就走，到时走啊！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哦，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亚拉索，结束。 那就是青藏高原。 咱能不能唱低的版本呢？那就是青藏高原，好不好？ 好厉害！ 嘿，巴扎嘿。 OK， 好，那静瑜请你参考一下我们在81这一天做的这个节目的第二时段，来判断一下我们是不是能够挑战新歌声呢？ 这样好不好？你挑战我。 就算是挑战新歌是吗？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俩一起去的意思就是这个呀， 嗯， 就是我挑战你，你挑战我。 嗯，我们先来看看大家说的什么呀？阿卓还点了一个离不开你，离不开你怎么唱？ 就是离不开他，让他知道。是这首歌吗？ 不知道哎，待会儿可以去 search 一下。然后 Verona 在听咱们要唱青藏高原的时候说了，不要这样，要命。但是我发现我跟汪鹏程就是朱古力都真的好有默契啊。我真的是没有看到那个他的留言，然后我就最后接了个嘿巴扎嘿，转过来之后发现大屏幕上赫然写着他的嘿巴扎嘿。 对，而且 Verona 说了，说你们俩可以去缓解一下选手的压力，瞧不起人啊！我们去缓解选手的压力吗？我们是去给他们选手施压的好吗？ 制造压力， 是制造压力， 让 他们 觉得这个节目的质量 很高。OK，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半点。回来以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如何缓解夏日焦躁？ 是的，先送大家一首《阿楚姑娘》。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缓解夏日焦躁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中波九二七 AM 九二七。这里是每天早上在炎热当中给大家消暑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我是珊珊。 我是大家看起来就非常水灵，然后就会感觉有水一般清凉的水水。 好，我是这个镜头，你看起来其实好像还蛮黑的，实际上你用这个镜头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我还蛮白的。哎，你看这个镜头，这个镜头呢应该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白度的珊珊。不管怎么样呢，我发现刚才唱完歌之后整个人心情都变好了。你的欢迎回来都要飞起来了，你知道吗？ 对，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这种感觉。 好，那同时呢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来看我们的直播呢？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这种方式啊，第一个就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合作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在花椒直播上大家可以搜索的是活力九八二，记得点击关注好不好？ 是的。 然后在北京时间上呢，大家要搜索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期待大家来关注我们。 好啊。离不开你是黄绮珊的歌呀。阿卓说了， 我俩太不公平，爱与恨都由你操纵。今天我离不开你，待我只能想你的时候。 你蒙谁呀？不是，必须我看看。 没有蒙住你吗？ 不管你爱不爱我。是好听的啦，我们就不跟大家重新唱一遍了，好不好？ 我觉得我再重新唱一遍吧，因为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把控的。 来加油。 好，我要给大家就是重申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缓解夏日焦躁。那怎么样去缓解夏日焦躁呢？唱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来，我要给大家演绎一下这首歌。 好的。 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全由你操纵。今天我已离不开你，不管你爱不爱我。 何必这么拼呢？但这首歌好难唱啊！ 挑战新歌声就是 要。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全由你操纵。走 再来一遍，估计就是缺场了吧，就是缺席了。不要再来一遍了。 好吧。 那大家在这个夏日有没有感觉到浓浓的焦躁感呢？ 有的时候，首先讨论一个问题，热的时候真的会比较焦躁，对不对？ 当然。 为什么热这么焦躁呢？ 你看你都焦躁成啥样了？刚刚 我不是因为热， 你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焦躁，我就是焦躁本身。 其实焦躁的人很难承认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他们变得焦躁起来的， 是一种综合的心理的包括外界的因素导致的吧。 你知道吗，我看到好奇心词典里面有这样的几个词条，我就觉得已经就是非常能够反映夏日的焦躁感。首先有一个叫做高温拷问。就高温拷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气已经热到一对情侣谁要下到地下车库，就是44-45度的地下车库，去把那辆车取出来，而另外一个人在空调房里等着，这样一件事情都已经上升到了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的灵魂拷问的层面。焦不焦躁 真的有可能。我觉得情侣之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比如说如果你有了孩子之后，孩子半夜哭泣了，谁起来去给他换尿布或者是喂奶粉。这种时候就会觉得你到底爱不爱我吧。夏天的时候回归到这种日常的更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想想真的40度的时候，你知道家里那个车得有多热吗？我每一回就是盛夏的时候，如果车在外面停一会儿，我在进入车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一只烤鸭，就很像蒸炉，就很像你专门去蒸那个桑拿房一样，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湿蒸房本人。 对。然后第二个词条，迪士尼实时等待时间是什么呢？就当当前上海的天气的状况而言呢，APP 上显示您还需等候150分钟，就宛如菜谱上的烹调时间一样。 什么意思啊？ 就是比如迪士尼的它那个实时等待时间，就比如说你要玩下一个项目， 还有150分钟、400分钟什么的，是不是？ 对。然后你感觉自己就像在被蒸、在炒的感觉一样。 等的时候会 很热， 很热，对不对？ 很热，很热，非常热。 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夏天的时候，或者是天气没有那么寒冷的时候去室外的游乐园玩。 对啊。然后还有比如说炫耀型慰问，就什么呢？当某一个地区的温度已经达到了一定指数，其他地区的人在社交网络上就会这样发：哎呦，这里是24度的云南，刚刚下过雨，有点冷。但是我很想知道，哎，41度的上海的你们还好吗？能还好吧？能还好吧？ 就是一方有难八方叉腰来看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对。 这种真的还就很想翻一个白眼呢。就类似那种其实有些比较文艺的表述。 我妈就这样的，我妈就说，哎呀，贵阳今天下过雨。好。 贵阳今天下过雨，好凉快。婶婶，你没事吧？ 对，就是这样的。 这种感觉是吗？ 对啊，贵阳最近都是20多度。哎，你们北京怎么样？我说挺凉快的，也就10多度吧。在家里。 在家里。 把空调硬是要开到18度，你知道 那句话是不是那样啊？哎，你在北方的冰雪里裹着貂，我在南方的艳阳里露着腰。这是不是也算是对温度很低的地方的一种 小小的 炫耀 式的， 小小的 炫耀 式慰问。嗯嗯，没错。嗯， 我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好奇心词典。嗯啊，如果是不太熟悉的朋友，可能会不太清楚。 对对对，嗯，好奇心词典其实实际上是好奇心日报啊。我觉得是好奇心日报真的应该把广告款给我们打过来，因为其实我们已经给他免费做过很多次广告了。 是的， 但它确实是一个还蛮有格调，而且很有想法的一个自媒体。嗯，然后呢，它有一个栏目叫做好奇心词典。嗯，在这个好奇心词典当中呢，它会根据现在的很多实际的情况，用一些比较无厘头但是却真正的很认真的方式去盘点一些词条。嗯，就比如说消夏，嗯，消夏这样的一个词条，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消夏是一种什么样的词呢？就是在营销文案的百搭词。嗯，常常的后缀都有消夏阅读、消夏购物节、消夏水乐园。嗯，几乎囊括所有人类活动，但本身和避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嗯，像是消夏主题乐园过去之后只会晒黑两个号码好吗？好，当晒黑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直播间出现了一幕，就是我们的话筒被一个女士狠狠地推开。但是我想要跟这位女士说的是，这篇文章当中这个词条又没有说你，你不要对号入座哟。 你看一看杨仔的觉悟，杨仔说了，直播间里连深色都不能出现，你竟然说晒黑，还晒黑两个色号， 就是说讽刺消夏嘛。 嗯嗯，的确是，好像这种消夏什么的一些游乐的文娱场所只是借了一个名头而已，对吗？ 嗯， 嗯，要是真的消夏的话，你会觉得去什么地方会比较消夏呢？ 水乐园、水上乐园。水上乐园当然是消夏的。 真的吗？嗯，不会晒黑吗？ 就是我，天哪，你说的黑字哎。 不会晒黑吗？我真的还蛮关心的。 会啦，但是就是消夏呀。 不用消夏，夏天最重要的就是过了夏天还没有变黑啊。 这是你的消夏概念了。嗯，在我看来消夏就是你这一天都感觉很凉爽，不会感觉很热。 嗯，大家会去什么地方消夏呢？或者是会去什么地方避暑呢？ 对呀。啊，嗯， 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属于那种如果消夏的话真的是需要去人比较少的地方。 嗯 嗯，可能不太用活动，关键真的是要凉爽一些。贵州或许就是一个好地方。哎， 对， 嗯， 贵阳是一个好地方。 对， 嗯嗯 ，OK。那在讲到消夏的时候，给大家出一个小问题啊，嗯，就是在夏天我们最爱吃的水果当中，肯定是有西瓜这样的一个种类，对不 对？ 对， 冰西瓜很爽。 然后呢，我之前就从小的时候都一直不明白，大家在拍瓜，就是拿着西瓜用手拍一拍，然后听一 听 声音，听 熟不熟啊？ 怎么听啊？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比较闷的声音，就是，嗯，然后如果是比较清脆的声音，嗯，就是，嗯。 所以说你是听得出闷和清脆的是吗？ 闷和清脆是一定听得出来，只是我想不起来是闷是熟的还是清脆是熟的。我现在要仔细回想，我要去理一下这个逻辑和科学的根据。 嗯， 这样你把脑袋弄过来。嗯。听一下，我刚才拍打了水水的脑袋，非常非常的清脆，而水水的脑袋呢是非常空洞的，应该还没有成熟，所以我觉得闷的话就是还没有熟。现在在直播间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男主持也把话筒推开了，好了，不要耍脾气了，快，我想想，我觉得闷是熟了，清脆是还没熟，因为清脆是生的。大家记得吗？小时候你们点西瓜的时候，买西瓜的时候，爸妈会教你们拍一下，然后去选西瓜。来买吗？ 我家里面的人就教我，我觉得他们教的是错的。 嗯， 我好像记得是谁，是我一个哥哥还是姐姐什么样的，就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拍，然后呢，就是假装拍一下，就是那个人不好蒙你。 嗯，就跟去其他的城市玩的时候，打车上来就一定要假装自己很认识路的样子，是吗？ 对，嗯，就是感觉好像就是 很 熟。责任型的拍瓜， 嗯 嗯，真的是越来越流行了。 啊， 大家反正听不听得出来，我就先拍拍试试。 嗯， 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消夏的小细节啊？ 啊， 我很想知道。 像阿卓说了，说听拍的时候，这个里面实不实？怎么知道实不实呢？ 就是它可能就是比较空的那个声音，是不是说明就里边它还不实？ 啊，有可能。 那所以是实的，是好的瓜， 实的是好的， 实的是好的瓜。 我觉得实的是好的。 所以空灵的就不是好的瓜。 对，就跟坏种一样啊。 嗯， 就跟那个果没长出来的感觉是一个意思吧。 嗯， 你看咱们吃的那个好西瓜都是实的呀。 都是密度很高的，都是西瓜哎，然后有西瓜汁汁。 你喜欢西瓜汁汁是什么？就是你喜欢吃比较就是松软就比较脆一点的，还是说你比较喜欢吃酥一点的那种？ 我 沙一点的， 就是小时候的话是要沙瓤。 对， 嗯，我不喜欢吃沙的。 真的吗？ 我喜欢吃清亮一点，我不喜欢有那么多比较黏的口感。 哇，我很喜欢吃沙瓤， 我喜欢偏水分多的，然后甜的，这是最重要。对我来说， 我觉得西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把它切成一半以后，然后你拿勺不是会去咬着吃吗？ 对，抱一半西瓜去吃。 对，然后你咬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沙瓤，哇，好渴啊。 哎，像比如说小的时候爸妈教你们买西瓜的时候，除了用这种方式拍拍的方式，还教另外一种特别实用的方式，你记得吗？ 不记得。 就是拿那个小刀啊，然后拿小刀干什么呢？把那个西瓜切出一个锥子形的口。 嗯嗯嗯， 然后拿出来炸炸。 那如果不好吃那个瓜怎么办呢？ 就跟老板说啊。 嗯， 小的时候瓜很便宜，你记不记得？ 嗯， 在我小的时候那个瓜可能都是什么2-3毛一斤。 嗯， 然后一个瓜可能也就10斤，也就几块钱。那个时候好像你如果真的跟老板说我尝尝，如果不好吃的话，就真的没熟坏掉的话，我就不要了。他是会让你尝的。 嗯， 而且很多时候你其实只是想尝一尝，你并不会真的不要。 嗯， 哦，大概差不多过得去你就会买啊。 对， 哦， 嗯， 你真的没，你有改过那个就是那个倒三角锥形的那个切西瓜那个口吗？ 我知道这个口。嗯，你说起来我就发现其实实际上我们城市也会经常有那个。 嗯 嗯，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剩下水果摊儿，我是觉得就是夏天人是容易火气比较大了。 是的， 你知道就是我前几天就是去我家楼下的那个地方买水果。 嗯， 然后因为我在健身嘛，我就说那我就多要一点香蕉好了。 嗯， 然后我就买了7个香蕉。 嗯， 我跟他说那就要7-8个吧。 嗯， 然后我拿回家就发现只有一个能吃，其他已经马上都要坏了。 天哪。 然后因为我很信任他，我才是就把钱丢给他以后，我就没有看他给我拿了什么香蕉。然后我拿下去找他理论，他居然跟我说那个香蕉就是那样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香蕉就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告诉我说不要买这么多，因为你明明知道你给我的7个香蕉明天就是过了后天都会坏掉。 他不会告诉你不要买这么多的。 对啊，然后我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在他们家买过水果。 嗯， 因为旁边就有另外一个水果店，其实是比他们家更大的。 嗯， 只是因为他们家离我比较近，然后这个男老板有的时候会就是感觉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省个几毛钱啊，去个零头什么的，我觉得还挺温暖的。但是他老婆就他们是个夫妻店嘛。 嗯， 这个女生卖水果真的不 OK， 我觉得。 嗯， 就盛夏你知道吧，夏天这种事情就会很让人火气大。 嗯，我觉得好像是类似做生意啊，嗯，做买卖啊，还是要有那个以人为本然后替对方考虑的那个仁义在啦。嗯， 就是所以就是盛夏消暑要靠仁义，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情是可以沟通的。 嗯， 我之前不是在节目里面分享过，就是咱们台楼下那个收停车费的叔叔，曾经很不实诚的这个故事吗？ 嗯，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可以再讲一遍，因为当时那件事情我真的还蛮生气的。有一回我停完车下了节目，然后问他，我说停车费多少钱？他说50。我说怎么这么贵？他说第一个小时10块，第二个小时15。然后我说我停了几个小时？他说3个多小时。我说我是几点来的？他说你是7点来的。我说不是，我是7:25来的。然后我说，然后他说你就是7点来的。我说如果我7点来的话，我自己会知道我是7:30的节目，我是7:25来的。And 我就算是7点来的，你也不在。我7:25来的时候你就不在。 嗯， 然后他说好吧好吧，那就收你40还是35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第二回的时候我在那儿停车，他见到我就特别主动的说，这次你不要跟我争，你就是7点来的。我说我就是7:25来的。他说好吧好吧好吧，算了算了算了。你知道他有那个炸你的过程，我就很生气那一回，我就觉得你有必要这样吗？就是我也不会少给你钱，该停多久就停多久嘛，对不对？然后我在自从跟他进行了这两次，他发现我不是一个善茬，发现我不是好惹的之后，他再也不多说我一分钱了啊。然后就每次都是算的时间很精准。 嗯， 如果是你说我7:20到的，他还不在，他7:30到岗嘛，他就从7:30给我算。 嗯， 然后每次那个写那个时间和最后算的时间都是一个比较精准的数字，我就觉得人还是可以引导啦， 可以引导 让他一心向善。我觉得你今天回去之后呢，就跟那个姐姐卖水果那个姐姐，剩下水果的姐姐阿姨、嗯、跟他好好讲一讲仁义对一个买卖人的重要性， 而且还可以消暑。 对， 阿卓 这样好不好？你既然就是你弄不过他，反正你也他有丰富的经验去给你卖不好的香蕉嘛，你就没事的时候呢搬一个小板凳过去跟他聊天。阿姨啊，你看我觉得做生意有一个原则非常重要，那就是实诚。你对我好呢，我心里会很温暖，我不仅会在你家买水果，我还会推荐身边的人都来买，因为我的单位啊就在附近，你看我的同事呢都离这儿很近，经常会路过这里。可是你知道吗，你买给我坏香蕉那一天我真的很不开心， 你知道吗？今天 因为你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今天聊剩下消暑，就是如何消除焦躁。 聊到你一身火气， 我觉得我在直播间马上就要焦躁，这个火马上一下子就要起来到头上的感觉。 起来了是吗？我觉得还是可以引导的，沟通一下好不好？不要放弃对这个世界的善意。 好，阿卓啊，阿卓问说，你们回来有没有发现人变少了很多？其实是因为今天的那个热门推送出了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可能在直播间的人没有像往常那么多，但是同样的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互动的朋友啊。 对，可是是不是有些比较相熟的朋友的确没有来啊？纸笔画悲欢也是冒了个泡就走了，然后陌上花发也不在。其实还好啦，慢慢的会，大家应该会比较忙吧最近。 对，其实讲到盛夏消暑这个话题，我其实特别想讲，就是我觉得大海啊，对于一个夏天来说， 如果大海能够 带走所有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你知道吗，就是我发现海滨城市，就在海边生活的人，好像你看着他们就会觉得比在内陆的城市生活的快乐。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一点点。 海边你就觉得 有一点点 sunshine， 就是阳光，然后沙滩海浪， 阳光 沙 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我觉得你现在真的是个歌曲接龙机。 我今天就真的还心情还挺好的，其实 是吧？ 可是我觉得这是跟那个文化有关系的。比如说咱们是属于黄土文化嘛，在内陆长大的孩子，他的性格就会偏保守偏中庸一些。然后在海边长大的，他们文化更有海洋文化的成分。海洋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你看比如说他要出海去打鱼，然后去征服海洋，去对抗自然，他的性格当中就会多了一些比较开放的，比较 open 的，然后比较挑战的这种性格的因素啊。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你的生长环境和性格还有整个的那个人群的性格都是一定有关系的嘛。 因为你知道我这次不是去普吉嘛，然后有一天我就躺在海滩上，就在那边就晒太阳，然后正好就是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就刷到了有一个人，他就是发了一本两张照片。然后呢，第一张照片是这个封面，这书的封面。然后这书的封面写着 The happiness is， 就是快乐，就快乐 是 点点点，就是什么的意思。然后他打开了一页，然后打开就是一个海滩。然后就是有人在游泳，有人在举着伞，然后有人在提着鞋跑，然后有人在上面放风筝，就类似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在海滩。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就回复了他，我觉得就回答的特别有意思，他就说 happiness is summer time。就是快乐是夏日 时光，夏天的 时光。所以就是真正的就是夏日时光让我们就特别美好的，一定是在那种海滩，或者是在那种有大面积的水的地方。然后你可以下水去游泳，然后你可以去在那边吃烧烤，喝啤酒，然后和朋友聊天，打篮球，打网球，打比如打排球，然后打各种各样的球，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运动，然后还可以牵着狗一起跑步。 咱们这样，再把这个时段呢，咱们总结了两种夏日消暑的方法，再跟大家呢稍微的总结一下好不好？第一种唱歌，如果说有一首歌可以是夏天会一定给你带来好心情的，你会选哪首歌呢？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在夏天最想听到一首什么歌。 对， 你呢？咱俩先说啦。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清亮一点的歌吧，我觉得。就比如说像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请问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像那个什么，那个 Calvin Harris 之前那首 Summer 就还蛮好听 啊。 Little Summer， Summer， 嗯，刚才杨仔又点了一首《我爱夏天》，可是我跟水水都不太会唱， 对， 不知道，嗯。 Verona 说他每周必去游泳，当然， 第二种方式，咱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在海边，然后去跟水相处。就会很开心， 没 错，对不对，水水？ 没错，我真的是很喜欢海边的一个人。就是我在下一个时段会给大家就说一说这次我在普吉的一些经历。我觉得这次我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整体的感觉真的还蛮好玩的。 在你说海边这个经历之前，因为给你留更多的时间讲你在普吉的故事嘛，我觉得在水边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其实我倾向于不是特别的喜欢水，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好，游泳游得不好呢，我有点小小的害怕了。第二个是我有点怕晒黑。 Okay. 一般情况下在海边的确还是太阳蛮大的。 对。 我比较喜欢那种阴天情况下的海边，然后漫步去听海的声音。然后我在海上有两次特别好的经历。第一次是在舰艇上面，然后漂洋过海，就会一直飘着。那个时候有一回我是在甲板上，也什么都没做，也不晒太阳，然后夕阳正在落下。我就坐在甲板上面听海浪的声音，然后一会儿呢，我就觉得海浪的声音听够了，我就戴上那个降噪耳机听歌，你就瞬间会觉得我听降噪耳机听歌，然后其实其他的世界的声音都听不到，我只听到那首歌的声音，可是你的眼前是壮阔的海洋，然后远方还有正在落下的夕阳，那一刻我就觉得好美好美。 哇，海上日落很好看， 真的美翻了，我回头可以把照片拿来给你看。就硕大硕大的那个太阳就要落下去，红彤彤红彤彤的落在海的那个海平面上，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回过来的那个波光，就有那种每个海里倒映着的落日的感觉，就很喜欢那一刻。 瞬间会想起巴金爷爷写的海上日出，是吗？ 就是这种时刻给我印象很深刻。然后第二个是有一回是在马尔代夫玩，开那个摩托艇。 等一下，你刚刚在海上听的是什么歌呢？你还记得吗？ 想不起来了。 OK， 就随便播的一些歌。 对 ，OK OK， 类似什么跟青春有关的吧，因为我还蛮爱听青春主题的歌曲的。然后第二次是在马尔代夫玩那个摩托艇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有一点点小小的刺激。然后可是有点小小的失控，然后你又知道你还是可以控制得住的，这种小小的疯狂的感觉特别的舒服。因为像马尔代夫的海就比较大嘛，然后你骑着摩托艇，你可以去跟教练比一下速度，如果你敢的话，然后其实你那个在摩托艇在海面上面速度比较快的飞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哇哇，好呦呦呦，好开心，往前走。但是你知道你马上就要控制不住了，因为有一个浪过来的时候，你就会飞腾到空中，然后再颠下来，嘣撞到海上。可是撞的那一刻，就是整个那个海上的周边的浪花会飘起来，有可能会打到你的眼睛里面，有点咸。但是撞下去那一刻就会特别爽，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就是特别释放的感觉。 对，感觉你讲的这两件事情都好消夏呀。 对， 对不对？ 就很开心，想起来 就感觉夏天的酷暑一下子就会被一些小确幸的东西给消解掉了。 对，大家有没有记得的什么特别有趣的夏天的在海边的故事呢？或者是夏天喜欢听的歌？ 你这个逻辑，你不是说你自己不是很喜欢水吗？但你刚刚讲的这两个其实都是关于水的。 我有喜欢的事情很多啦，总体来说我对水的喜爱没有那么多，可是我承认在水边是会容易放松心情的，而且有一些机缘巧合之下发生的美好的时刻会给你留下很好的一个情感的总体的印象嘛。 对，其实我还蛮想知道，就大家基本上在夏天的时候都会去哪儿，都会干嘛的。 如果夏天想要旅行或者是度个假的话，是不是？ OK， 那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是盛夏的消暑。那进入到下一个时段，我和珊珊会各自分享一下这几天的经历，告诉大家盛夏是如何消暑的。我们一会儿见。 大家此时此刻是都在上班吗？可以告诉我们此刻在干什么吗？然后杨仔说特别适合你唱的一首歌，啥子歌嘛？倒是说出来噻，来吧，先送大家一首大张伟的《我就不爱唱情歌》，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 望，你不愿望我，我经过心寒，一温柔间节奏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愿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愿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是你让我心花了，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今天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盛夏消暑，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中波 AM 927。您正在收听的是早间陪伴您的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发现我们的导播故意把我们的背景图调成了挑战新歌声的背景图，很想唱歌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已经和静瑜商量好了要去参加挑战新歌声，但是现在正在主持《微微一笑》的水水。 是不是导播也希望咱们唱歌啊？算了，他说算了。 你一提到 又调回来了，是不是？ 赶紧把背景换过来。 OK， 好，那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会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盛夏消暑的话题，但是在此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嗯， 大家可以通过首先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两个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然后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整个的频率哦。 嗯，关注我们是早间节目微微一笑，除了我们之外呢，我们台还有很多其他的节目啦，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好不好，跟我们多进行互动。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有唐伯伯虎点秋香， 是的， 然后有挑战新歌 声，然后有今晚有戏、嗯、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别的节目啦， 是的、 嗯、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是一个青年人的广播嘛，所以说很多的团队都非常非常的年轻。 嗯， 嗯，我们也是致力于能够为我们就是喜欢年轻的活力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打造一个比较好的平台。 嗯，就像我跟水水呀，我们俩都是95年的嘛，然后就还是很希望。 九、哦、五年的吗？ 你以为呢？ 嗯，我是96的，那你比我大1岁。怎么了？这场子是又要冷下去了吗？现在你是用这个就拿来威胁我了是吗？ 治你！ 有本事我们两个把背景音乐关了，互相冷场。 我不敢。你知道咱俩这样就很像那个就是亡命之徒比赛车，然后面对面急速刹车，比谁最先踩刹车。我觉得咱们还是不要这样干了，不要互相残杀，好好跟大家聊一下夏天怎么消暑好了。 OK， 那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之前的这几天当中呢，水水我是去了普吉， 哎，然后珊珊我是去了延安。 对、 嗯、 然后我去普吉呢是参加了一个朋友在那边举办的婚礼。 我去延安是参加，我已经讲过了很多次，我是北创营的嘛，北创营的毕业典礼加毕业的一个课程、算是培训加旅行了。 然后我就是觉得首先啊，普吉的温度是比北京低的。 我觉得你先好好分享一下普吉的这个旅程，因为真的好像听起来很消夏。 非常消夏。 嗯， 就是从北京坐飞机去普吉是大概要4个多5个小时吧。然后我下飞机，然后就来到普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哦，这里的天气真的是比北京还要凉快。我觉得是因为 最近比北京凉快很容易吧， 北京太热了。然后呢到了普吉以后，然后我朋友就是我同学，然后他就开车就把我接到了一个酒店。然后您是一个度假型的酒店。然后呢就到了那个酒店以后，我就觉得就是你看到那种棕榈树或者看到那种椰子树，就会感觉很消夏。 对，有一些意象是可以给人一个非常固定的感觉的，比如说你看见红色的颜色你会觉得紧张，看到黄色的颜色会觉得明媚，看到绿色的会觉得有生机，看到棕榈树就会觉得是夏天啊。 对，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那个房间就是打开那个窗户看到的一个景色是，就所有的树都是那种就是绿绿的在那边，就是随着那个海风摇曳，然后唯独有一棵特别高的棕榈树，就是立起来， 鹤立鸡群感觉。 对，然后你觉得它特别孤独。然后那棵树也是在上面就一直摇啊摇啊摇啊摇。然后树上的那个叶子， 他说的是来啊来啊，带我一起玩呀。 然后树上的叶子就是摇起来沙沙沙的时候，你就感觉是有那种草裙舞在舞动起来的感觉。然后整个夏天就开始变得灵动起来。然后再加上就比如说他经常会给你喝那种 iced tea， 就是那种冰茶。然后冰茶然后喝下去以后，然后你就可以穿着泳裤，然后把全身都抹完那个防晒霜或者是助晒油，然后到楼下的那个就比如说泳池，然后在泳池里面泡着，然后晒晒太阳，或者去健身房时候健一健身，然后整个身体的状况你觉得说，哎，照相起来会很好看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首先了还是要去吃饭了 啊。 然后我这一段时间是吃了很多泰餐。我跟你说一下我都吃了什么。 萨拉迪卡， 比如说芒果糯米饭然后泰式炒河粉，然后比如说像 怎么都是主食，咖喱 吃了很多主食，咖喱盖饭 听起来跟在楼下的什么小食堂吃的差不多。 对啊，然后泰国人就特别特别热，他们讲的英语就是 萨瓦迪卡 madam How are you today? Are you feeling better? I'm feeling better. After all, 就是那种。然后就是你在那个酒店就待着，然后你就吃完泰餐以后去海滩。 嗯， 我们这次去的那个酒店，它有一片私人海滩嘛。 嗯。 然后就是你看到那个海滩的时候，然后普吉的浪最近很大，因为在雨季。 哇。 然后那个浪就会整个啪啪啪的打到那个岸边上，然后我在那个海滩就待了整个下午。 哇。你做了什么呢？在那个海滩， 主要是照相了。 听起来本来格调很高的样子，如果你说你就躺在那里，然后看着海浪，然后看书， 其实是躺在那里了，主要是去晒太阳，然后就是抹了那个油嘛，就是像一只椰子鸡一样的，就在那儿，就是撒完油以后就在那边烤，然后我就很喜欢，就是在旁边，因为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泳池和海边晒太阳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凉快。 哦，会有风是不是？ 对，就是在海滩上其实是不热的。 嗯，对。 嗯，然后你又可以晒到太阳。 嗯， 所以为什么在海滩上容易晒得黑，是因为没有热这件事情提醒你正在晒太阳。 嗯，可是你有拍出什么样的照片吗？ 我拍出了很多很美的照片啊。 嗯， 很美，你有看到吗？ 我看到了那一张，现在我脑海中全是你的那个 胸肌 照。 哪里有到艳的程度啊？ 这还不艳吗 ？OK， 好，那我分享了我就是在开始接触到普吉的整个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觉得消夏吗？ 消夏，非常消夏。 OK， 那我想听一听延安。 好， 嗯， 其实延安听起来并不是一个避暑城市，对不对？延安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革命圣地嘛，刚刚好是，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去。我坐飞机去的嘛，然后在快落地延安的时候，空姐过来跟我讲说，小姐您好，提醒您一下，那个今天呢，延安有20度，然后比北京要冷一些，消夏吗？ 20度吗？延安才？天哪！ 中午11点多落地延安，空姐跟我讲说，延安20度，有点点冷，然后你要注意带件外套。 然后你出了飞机， 我就。雀跃啊，好凉快呀、啊！ 真的很凉爽，是吧？ 这两天延安还是蛮凉爽的，包括我们去了第一天下午就进行了重走长征路的活动，走过了从枣园革命旧址出发到杨家岭到王家坪，最后到宝塔山汇合12公里嘛。然后，但是走起来一点也不热，总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凉快的一个地方。可能是最近比较凉快吧， 我觉得可能是正好赶上了吧， 可能是正好赶上了。 感觉延安是那种就热情似火，就是热浪扑来的革命圣地。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对于精神层面给你的一些主观的印象。其实至少这几天都还是非常非常凉快的，我还是经常穿长袖的。总之延安对我来说，当空姐说今天延安20度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消夏。 对，气温总是特别能够消夏的嘛。因为基本上气温下去了，夏天也就过去了。其实你知道，就是在普吉，然后紧接着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消夏海岛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啊。 我真的因为这次普吉的旅程有爱上海岛这样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因为你会发现只要是一群就核心的朋友去玩，或者是情侣去海岛的话，很难会发现海岛无聊，因为首先有大片大片的美景可以看，然后再其次是在海边，无论你看看书，然后晒晒太阳，聊聊天，听听音乐什么的，都不会错的。然后呢，在海岛上又会有很多的这种娱乐的活动，然后你还可以就是顺便去逛逛街，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加在一起，就能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夏天。 很多在海岛办婚礼的朋友回来之后评价都非常高，就是体验感简直满分。 对，你有参加过海岛的婚礼吗？ 我曾经有想被邀请参加过，可是时间没有赶得上。具体来说就是没有。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如果你结婚的话，可以在海岛办吗？ 可以。 但 是就邀请你去。 好，你会在海岛办吗？如果你结婚的话。 我觉得就从我这次看海岛婚礼的感觉上来看的话，我会很想在海岛上办。但这真的是要挣很多钱才行。 不是。 海岛还蛮贵的。 多少钱？ 我这次没有具体问他办这个多、办了多少钱、但是他就是安排住宿的那个酒店还挺高端的，所以我估计应该不会便宜。 他是管你们几天住宿？ 管我们两个晚上的住宿 啊、 你想，就是他管我们四个人，就是他其实给我们订的是行政套间， 嗯， 大概一个晚上大概3000人民币左右。虽然可以住四个人，但摊到每个人身上也有700-800了。 嗯， 就是两个晚上的话，一个人就要摊 1000多的这个住宿成本。 近2000吧，因为还要摊什么餐食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整个什么仪式什么的，你肯定要自己掏嘛。 你要相信我一件事情，在海岛办婚礼绝对比在北京办婚礼便宜。 哦，真的吗？ 真的。 真的吗？因为你刚在北京办完婚礼，其实在北京办婚礼是很贵的嘛。 很贵。 哦。 首先来说，就是在北京办婚礼，比如说你那个喜宴啊，你知道我那个我的婚礼，然后一桌是12000吗？ 这么贵？ 10个人大概啊、然后再加上整个装潢，然后场地费用，然后你的布置情怎么着也得花个20-30万，如果去做的稍微的，想要那种满都是鲜花的感觉，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费用，总体来说还是挺贵的。在北京办婚礼之前，因为我有朋友在海岛办婚礼，我有跟他聊过，他说其实总体来说海岛办婚礼会更便宜一些，而且它的区别在于你的朋友呢，可能你过去你需要支付一些比如说住宿这样的费用， 对，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海岛更实惠。但是海岛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请的都是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 对， 一般海岛婚礼是比较小型的婚礼，可能一般20-30个人或最多40-50个人就顶天了。 我们这次就大概是有40-50个， 还是就分别是不同的风格啦，看大家更喜欢哪种风格。我当时为了工作方面就选择在北京办了，而且我并没有那么喜欢海岛。如果我很有钱的话，我就会去欧洲找个古堡办婚礼。 OK，我发现婚礼还是有一定的就是上下层的这个就是逻辑关系的。就比如说基本上最高层次，就是比如说在某一个私人海滩，然后或者在某一个欧洲古堡，对吧？然后再其次往下，就比如说海岛，然后图方便的话，就是只能在北京之类这样的一个排序。 我很想去古堡办任何活动，因为前两天刚刚有朋友分享了，说他有一个朋友是欧洲的一个城堡主，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城堡可能是很大，但是他们又住不了，而且维修的费用很高，所以他们就关闭了2/3，只开放了1/3的古堡。我心里就想，他是应该跟中国的任何旅行的机构合作啊，然后开放给大家就做那种古堡体验的住宿啊。 那和我们合作好了。 怎么就开始谈起合作了？我们继续聊回消夏这个话题。 消夏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们就发现谈合作就是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恰当呢？因为谈合作不消夏，对不对？ 对， 就是 不要谈工作了。 夏天最重要的消夏的方法是什么？不工作。然后继续。 这个时刻真的很想送大家几句不想上班，可不可以听几句啊？ 可以啊， 来吧，送大家一首《不想上班》。 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你是我房东，每天催我300遍，说这月房租期限还有3天半。星期天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以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老板电话响了300遍，说这月奖金不加班就有完蛋。我不想上班。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趁早滚蛋，我趁早滚蛋。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趁早滚蛋，我趁早滚蛋。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是我老同学，每天催我300遍， 说哥们儿结婚礼金自己看着办。 星期天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以在被窝一直睡到日中三更。可是我老妈电话响了300遍，说我要孙子，你就自己看着办。 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全遭滚蛋，我全遭滚蛋。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全遭滚蛋，我全遭滚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欢迎回来，在这个美好的夏天，有的时候却并不美好。 有没有觉得《不想上班》这首歌更加勾起了不想上班的这个气氛？ 没错， 哎，有的时候夏天工作的时候就会觉得太热了啦。一般情况下，虽然办公室里的空调蛮足的，但是去上班的路上就会觉得好热啊，这种感觉 是，就很不想出门。 对的， 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要给各位快递小哥和各位奔波在路上的工作的 致个敬。 朋友们致个敬。虽然你们在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我相信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人当中，肯定有从事就经常会在路上奔波这样的职业，真的是对你们表示我们非常非常崇高的敬意。 对，希望大家可以想想办法，可以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加舒服一些。包括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一件特别有趣的背心儿，你记得吗？ 对， 一个航天系统的公司研发的消暑背心儿，那个背心儿长得是橙色的，虽然很丑，可是它是自带空调的一个背心儿， 对， 还蛮适合户外作业的人群的。 对，户外作业现在真的蛮辛苦的，特别比如交警叔叔 啊， 就在北京的盛夏，我每一次看到交警叔叔， 哦、 我真的很想递一根就冰棍儿过去，然后或者说给他们买个凉茶。带个冰淇淋之类的，当然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是可以试一试啊。 可以试一试吗？ 可以试一试吧。大家觉得可以吗？如果碰到一个交警叔叔，我说交警叔叔，我觉得你好辛苦，这时候给你买的那个绿豆爽，他会要吗？ 大爽汤是吗？ 因为我觉得绿豆爽听起来，我夏天如果吃冰棍儿的话，哎，大家吃冰棍会选什么冰棍儿呢？我一定会选绿豆爽。 对。 这感觉很消夏，老北京冰棍这种感觉。其他的就是如果很热的时候吃那种很奶油的呀，然后加了各种各样的反式脂肪的呀，就觉得好像不是很解暑也不解渴。 对，你知道吗？就是我不家就是住在那个那边，然后就是要每次来的时候都要路过大使馆嘛，一些大使馆。 是的。 然后每次我看到就大使馆门口站的那个武警，我也是觉得他们都好需要消暑啊。 你这样好不好？ 你 以后随身携带一个便携冰箱。你带那么十几根冰棍儿。 这样吧，珊珊，你明天早上或者后天早上和我一起去发，好不好？我们一起去发老北京冰棍儿。 好， 看他们会不会吃， 他们会不会觉得里面有毒？ 他们不可以吃的，就是规定他们就不可以吃的。 交警叔叔不可以吗？反正也没人看着他们。我觉得武警哥哥可能不行。 是吗？ 因为他站在那儿站岗的呀，站岗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我就觉得他们穿的衣服应该是那种里面有空调的，就是站着然后有风在吹， 要不然受不了是吧？ 对啊。 但是我觉得交警叔叔，你至少从体态来看，小交警叔叔大多数是在动的过程当中的嘛，他走过来看一看，哎，这车是不是限号？走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大车进城了之类的？ 发现有一个绿豆爽，哎，尝一尝，哎，蛮好吃的。 他难道不能吃吗？ 我不知道， 大家觉得交警叔叔可以接我们的冰棍吗？可以试 一 下了， 交通台的朋友， 好不好？ 那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就是首饰，它是设计成了冰棍的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首饰，就是在夏天，如果有一个人摆一个冰淇淋。或者是把一个冰棍儿的样子的一个，比如说胸针或者耳环什么的戴着，你会觉得很消夏吗？ 我会。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小物，我觉得是可以消夏的。我们来罗列一下什么样的小物可以消夏好了。 我觉得人的眼睛是会给自己安慰的。 嗯，好的。 看到的东西。 那我现在举例子吧。 嗯。 电风扇。 非常小下。 嗯。 包括那种小型的可以携带的那种电风扇，设计的再可爱一些，就还是蛮小下的。 嗯， 那我来一个好了。 嗯 嗯，空调。 就知道你要说这个。好，不许评论了，这肯定很潇洒。 嗯， 命都是他给的。 嗯 扇子。 好，空调扇。 空调扇是那个在空调上会转的那个东西吗？那你讲空调的时候没有把它包括在里边吗？ 我第一遍讲空调的时候呢，是不带扇的空调，风特别大。 你那个叫做故障吗？ 你说的是扇子对不对？ 嗯， 那我举些女孩子会喜欢的好了。我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品牌，它出了一些化妆品，比如说香水啊，或者是化妆水啊这样的项目这种品类。 嗯。 但是他把那个品类的瓶子做成了冰淇淋的样子。 嗯 嗯，这种情况下大家会觉得很消夏吗？而且不是那种奶油状的冰淇淋，是那种类似西瓜冰然后绿豆冰这种冰淇淋的样子。 会 冰棍状。 嗯 哦，我觉得还是蛮消夏的。可是，这种就很担心自己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或者是化妆的时候很想吃冰棍儿。 冰棍是热量比较高的东西对不对？ 那种绿豆爽类的还好，因为它其实就是冰棍儿嘛，加了一些糖而已。 嗯， 顶多再加一些奶精什么的。 嗯， 总体来说会比那种奶油类的冰淇淋热量要低很多。 嗯， 所以其实 homemade 的冰棍儿我比较推荐。 嗯，啊，我明白， 自己做的冰棍， 自己做。嗯， 我有做过。 好吃吗？ 好，很好吃，我是认真的，就根本不需要加糖。我做过两种。 你做的是什么材料的？ 一种热量比较低，一种热量比较高。 嗯， 第一种是绿豆的。嗯，就是煮熟了绿豆汤，然后买那种模具把它灌在，加点， 你的模具还蛮可爱的。 对啊，很可爱啊。 嗯， 就很少女的那种。然后我做的绿豆汤是那种长棍型的，把盛一点点那个有点绿豆的汤水倒进那个模具里面。 嗯， 然后再插一根棍棍放在那儿。 嗯， 就是盖上那个盖儿嘛。 嗯， 放到冰冻层里面冰多久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可是其实就是能吃了就行嘛。 嗯， 然后稍微化一下，然后把它刻出来。关键是自己做的绿豆的冰棍有个特别有趣的点，在于它因为重力的因素，它在冷冻的过程当中，那个绿豆会全部下降到那个模具的底部。 嗯， 你拿出来之后呢，就是所有的绿豆都集中在一起。 嗯， 那块就是很有粮食的味道，剩下的呢就全是那个冰，因为你没有加任何那种类似淀粉的可以把它混合在一起，所以它不是平均的。 对， 但是它那样很可爱，你知道吗？再一个就是自己做的， 那你有什么方法，比如把它平着放，或者是把它倒过去放的话，让这个豆稍微在横向的那个地方铺满一点？ 不需要横荡啊，平着放的话，刚开始它是液体的时候，它就会流出来了呀。 Okay, 你只能这么竖着放。 嗯， 关键是其实可以尝到不同的味道。那个绿豆的时候还是有很香的绿豆的味道的，粮食的味道。然后后面的那个全是汤水冻成的那个冰棍的部分，就是解暑，然后很冰凉凉的感觉。关键是自己做的这种绿豆的冰棍呢，嗯。没有糖嘛，很健康，而且很原汁原味，其实非常非常好吃。 嗯，所以夏日小 tip， 自己做冰棍儿。 自己做冰棍其实很方便，很方便，用模具就放到冰冻层就可以了。 我今天回去就要试一下，我今天回去先买模具。 对， 嗯， 可以直接下单买个模具之类的。 嗯， 然后我第二个做的是热量很高。 嗯， 因为我还蛮喜欢吃花生酱的。哦，但是怎么做的 我 已经想不起来了。 就是， 热量很高对不对？ 热量很高。嗯， 我已经想不起来怎么做，我当时也是在网上去 search 的，然后用那个方法按部就班的把它做出来。可能里面就的确放了蛮多花生酱的。 嗯， 然后具体花生酱混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嗯， 但是很好吃，就是原汁原味，因为我不会加其他的东西，我只知道它是花生酱而已。你正常买到那种花生的冰棍可能不会有那么真材实料。嗯， 其实我印象当中以前吃的那种绿豆雪糕， 哦， 它其实实际上是非常绵密的，有那个绿豆在里边。 嗯， 但是可能我上个月就在一个公园门口买的那个绿豆的雪糕， 哦， 已经都是糖精的那个感觉了。 嗯， 所以我觉得变化还蛮大的。 对，所以自己做是很重要的事情。阿卓说了，说可以讲讲冰箱吗？扇子、风扇、空调、冰箱。 对啊， 冰箱也是听起来很消暑的一件事情。 冰柜。 嗯， 然后比如说你知道吗，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非常消暑。 什么？ 我讲出来你可能会一下子发现有点惊讶。 嗯， 火锅。 夏天是非常适合吃火锅的。 真的吗？ 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就这种在夏天更爱吃火锅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吗，就真的是夏天是更容易激起人吃火锅的那个火锅欲的。 为什么？ 在西南地区就是夏天比冬天火锅更受欢迎。 可能吧。然后说到冰箱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更消夏一些。而且你开冰箱的时候，有时候会打开冰箱，但是我把头 待几秒 离冰箱 近，明明就已经找到这个土豆了，说哎，土豆你在哪儿？在旁边再找找，再找哦，原来你在这儿。 待几秒哦。包括还有很多消夏的小物，可以跟大家快速的推荐一下。比如说有一种 app 呢，它是可以带你冥想和放松的。它设计的是那种全是海岛的风格，跟水水说的海岛边可以很快乐的过夏天的感觉是一样的。它会给你播放这个，比如说海浪的声音啊，海风的声音啊，然后带你去冥想和放松。我觉得也是蛮消夏的一件事情。包括大家如果在工作的话，很多人正在工作嘛，你们可以换一张壁纸。电脑的壁纸换成海滩的，或者是换成一杯冰饮的， 或者换成一团火， 会不会太燥啊？都可以帮助大家在炎热的夏日给你好好的心情。 OK， 那今天是我和珊珊回归之后的节目，那我们讨论的是关于夏天，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是经历过了一个非常凉爽而且消夏的就是夏日时光。 你知道咱们俩要连播九天吗？ 我知道，这是只是第一天的开始，所以说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在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九天都会是我和珊珊来给大家带来微微一笑的内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夏天有一个消夏的好方法。那最后送上一首什么歌给大家呢？ 橘子汽水，很消夏， 很消夏。橘子汽水，您即将收听到的和收看到的是